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胖子马红俊嘴里不知道在嘟囔着什么，身上两个魂环同时释放出强烈的光芒，一团紫火在全身升腾而起。他的第二魂环技能浴火凤凰不但能够护体，同时还能对第一魂环技能凤凰火线进行增幅。刹那间，一股粗如手臂的凤凰火线从口中喷吐而出，不过这家伙很阴险，目标竟然是泰坦巨猿的下腹部位。胖子当然不知道这只泰坦巨猿的性别是什么，但他知道不论是什么性别，那种地方绝对是要害。小五几乎是和朱竹清同时行动的，他选择的是另外一株大树，对付泰坦巨猿这种攻坚类型的战斗其实他是最不擅长的，但他依旧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神色看上去很轻松，只不过现在这种时候没有人会注意他的表情。奥斯卡倒是没有往前冲，但他嘴里不断地重复着那一句老子有根蘑菇肠，努力地给众人准备着逃跑的工具。赵无极那两只经过了 30% 增幅的大力金刚掌重重地拍在了泰坦巨猿的头顶，瞬间增幅的力量和速度令赵无极对自己的这次攻击极为满意。他可以肯定这已经是自己不发动第七魂环能达到的巅峰实力了。但是令所有人都恐惧的一幕出现了，赵无极那两掌砸中泰坦巨猿之后的刹那，整个人像是炮弹一般被弹飞了出来，而泰坦巨猿也低估了赵无极的力量，整个头被砸得向后扬起。随后这位森林之王发出了一声惊天怒吼。唐三凭借紫极魔瞳清晰地看到从泰坦巨猿身上爆发出了一层黑色气浪，夜幕之中也只有他能清晰看到这层气浪。紧接着不论是从地面攻击他的戴沐白和唐三，还是从树上试图攻击的朱竹清与小五，都被这恐怖的黑色气浪给抛飞，缠绕在泰坦巨猿身上的蓝银草更是寸寸破碎，没有起到一点阻挠作用。唐三看到那黑色气浪的出现反应是最快的，他迅速后退，虽然也被震得飞了起来，但勉强还能控制自己的身体，正好将同样被震飞的小五给接了下来。戴沐白的实力在众人之中是除了赵无极以外最强的，但因为距离泰坦巨猿过近，被震飞的同时不禁喷出一口鲜血。最倒霉的是出手阴损的胖子，他喷出的凤凰火线在那黑色气浪前全被倒卷回来，虽然他本身催动着第二魂环技能浴火凤凰，但还是被自己的凤凰火线狠狠地撞击了一下，在地上一阵翻滚，一直到唐三脚边才在唐三的帮助下稳住身形。幸好这火焰是他自己发出的，没有灼烧到身体。再看泰坦巨猿，他似乎彻底被激怒了，在黑色气浪爆发的同时，他那庞大的身体几乎以肉眼难辨的速度飞扑起来，巨大的身体从天而降，直奔众人集中的方向压下。此时赵无极的身体还在空中，他是斜向上被震飞的，就算他想去救援也来不及了。唐三虽然对泰坦巨猿的速度已经有了防备，可还是低估了面前这恐怖的森林之王，无比庞大的身体以虚幻般的速度飞扑而至，那泰山压顶般的恐怖令众人都喘不过气来。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展示出了每个人的不同反应速度，反应最快的是唐三，多年在暗器上的练习令他的反射神经远超常人，第一时间就将怀里抱着的小五朝斜上方甩了出去，率先脱离了泰坦巨猿的攻击。在甩出小五的同时，他又一脚踢在胖子肥厚的臀部，将他贴着地面扫了出去，同时自己也借助踢胖子的反震力横滚而出，在最后一刻逃出了泰坦巨猿攻击的范围。尽管唐三的反应速度惊人，但留给他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但在这短暂的时间内也只来得及救援身边的小五和马红俊。戴沐白的反应仅次于唐三，突然发现泰坦巨猿从空中而至，他没有像唐三那样的速度能让自己和身边不远处的朱竹清脱离范围，但他却有自己的办法。戴沐白猛地一探手，虎掌中利刃弹出，尽可能的伸长，正好将朱竹清揽入自己怀中。 虽然朱竹清的背上留下了三道伤痕，但此时也顾不得了。与此同时，他一掌拍向地面，拍出了一个深坑，在朱竹清入怀的瞬间，就那么抱着他直接倒向坑中。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戴沐白头脑很清醒，他知道不论泰坦巨猿的身体有多么巨大，也只是呈平面砸下，只要自己在地面以下，自然就能避免被直接砸死。退一步说，就算自己不幸被砸中了，被自己保护在身下的朱竹清也能尽可能的避免创伤。朱竹清虽然是敏攻系魂师，但当他被戴沐白拉入怀中的时候，心就已经乱了，后背的刺痛感传来的同时，眼前一黑，紧接着全身巨震，强烈的震荡险些令他昏了过去。奥斯卡的反应无疑是最慢的，但他的头脑却一点也不笨，甚至比戴沐白还要聪明。他没有轰开地面的能力，但是他却几乎和戴沐白同一时间扑出。戴沐白还需要用虎爪将稍远的朱竹清拉入怀中，奥斯卡则是毫不客气的一下就将身旁的宁荣荣扑倒在自己身下，搂着他直接摔在地面上。泰坦巨猿之前是四肢着地的，奥斯卡想，如果他在落地的时候也是四肢着地，那么自己只要和宁荣荣倒在地上，就有一定的生存几率。就算真的那么倒霉被压死了，那自己也是搂着美女死的。正所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搂着一个七宝琉璃宗的美女一起下地狱也不算亏了。宁荣荣自然不知道奥斯卡是怎么想的，她的身体可没有朱竹清那么坚韧，被奥斯卡这么一扑，直接摔得昏厥过去。一声巨响，泰坦巨猿轰然落地。令奥斯卡欣喜的是，正如他预料的那样，这只泰坦巨猿是四肢着地的，而他和宁荣荣所在的位置正好是泰坦巨猿下腹所在的地方，除了强烈的震荡以外，并没有受到任何创伤。而此时在泰坦巨猿下压瞬间翻滚而出的唐三心中却是一阵冰冷，因为他清晰地看到那泰坦巨猿的一只前骨骤然抬起，正好将被自己甩入空中试图逃遁的小舞抓在了手中。 不，放开小舞！ 眼看小舞落入泰坦巨猿掌中，唐三的眼睛顿时红了，不等身体在地面上稳住，猛地一脚踢向地面，整个人直接窜起，借助身边的一株大树腾跃而去，双手闪电般从腰间抹过，十余道寒光同时升腾而起，直奔泰坦巨猿的眼睛刺去。眼睛是泰坦巨猿身上的要害之一，此时唐三的心已经沉入了谷底，他很清楚，以泰坦巨猿的力量，只要手上稍微用力，小舞就完了，哪怕他的身体再柔韧也不可能活下来。此时赵无极终于落地了，小舞落入泰坦巨猿掌中的一幕同样被他看在眼里，到了这种时候，赵无极还怎么可能再有保留呢？ 嗨！ 他仰天怒吼一声，身上的第七个魂环骤然爆发，强烈的黑色光芒瞬间蔓延赵无极全身，紧接着他的身体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大力金刚熊附体之后，赵无极原本就非常雄壮的身体像是吹气球一般迅速膨胀起来，眨眼之间身高就已经超过了5米，全身肌肉以一种夸张的形态膨胀起来，棕黄色的毛发疯长，整个人竟然变成了一头真正的巨熊。当他的身体完全变成熊形时，棕黄色的毛发瞬间变色，闪耀着灿金的光芒。化身为熊的赵无极毫不犹豫朝着泰坦巨猿握着小舞的手臂扑了过去。所有拥有兽武魂的魂师在达到70级以后的第七个魂技都是类似的，那就是武魂真身。就像30级是魂师的瓶颈一样，70级也是如此。拥有武魂真身的兽武魂魂师实力将大幅度提升，同时这个技能也是他们拼命的法宝。赵无极此时所使用的第七魂环技能正是最霸道副作用也是最强的魂环技能武魂真身，他所展现的就是大力金刚熊的本体。武魂真身一经使用，可以无限制的使用除武魂真身以外所有七环以下魂技30分钟，威力是原本的 150%。 大力金刚熊的武魂真身还附加着防御提升 200% 的恐怖属性，这已经是赵无极的最后凭借。 当然，每一次使用武魂真身之后，魂师本身的属性都会削弱 50%， 需要7天的时间才能恢复过来。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超过70级的魂师也绝不会轻易地使用自己的武魂真身。施展了武魂真身的赵无极立刻得到了泰坦巨猿的关注，毕竟在这个状态下，赵无极已经能够给他带来一定的威胁。与此同时，泰坦巨猿只做出了一个简单的动作，就令唐三全力发动的暗器失去了效果，他合上了自己的双眼。在一连串密集的脆响之中，所有飞向泰坦巨猿眼睛的暗器全部被他的眼皮挡了下来。同时，泰坦巨猿的身体突然直立而起，抓住小五的大手，躲开了赵无极的攻击，而他另一只雄壮的手臂却和赵无极的身体硬生生地碰撞在了一起。施展了武魂真身技能的赵无极果然强悍，这一次他并没有被直接震飞。尽管如此，身为力量型魂师的他终究还是和泰坦巨猿实力相差太大了。轰然巨响之中，赵无极踉跄地后退出7-8步才勉强稳住身形，而那泰坦巨猿却恍若无事一般，口中再次发出一声怒吼，黑色气浪将正在全力释放暗器的唐三和他的暗器一起吹向了远处，重重地撞在一株大树之上。 不要！ 泰坦巨猿低头看向掌中的小舞，口中再次发出一声低吼。这一次他没有去理会又扑上来的赵无极，骤然腾身而起，只是一个起落就已经在百米之外没入森林之中，消失不见。 小舞，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